你好，我是戴明。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在 iOS 开发中如何展示副文本的内容。在 iOS 开发中，副文本的展示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需求。为了帮助你更好的了解如何展示副文本，我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会结合一个项目来跟你说说面对副文本展示需求时要怎么考虑和实现。这样你在自己的项目中也可以借鉴今天这样的实现思路和方法。简单来说呢，副文本就是一段有属性的字符串，可以包含不同字体、不同字号、不同背景、不同颜色、不同字间距的文字，还可以设置段落、图文混排等属性。我以前做过一个 RSS 阅读器，阅读器启动后需要抓取最新的 RSS 内容进行展示。那 RSS 里面的文章内容属于副文本，是用 HTML 标签来描述的，包含了文字样式、链接和图片。比如RSS 阅读器中的某篇文章内容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文章的 HTML 代码就在 RSS 中的 description 标签里，解析出 RSS 中所有文章的 HTML 代码，并将它们保存到本地数据库中。接下来如何展示 HTML 内容呢？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使用 Web View 控件来展示。使用 Web View 显示文章只需要创建一个 UI Web View 对象，进行一些基本滚动相关的设置，然后读取 HTML 字符串就可以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实现代码。和 UI Web View 的 Load Request 相比， UI Web View 通过 Load HTML String 直接读取 HTML 代码，省去了网络请求的时间，展示的速度非常快。不过 HTML 里的图片资源还是需要通过网络请求来获取，所以如果能够在文章展示之前就缓存下图片，那么无需等待就能够快速完整的展示出丰富的文章内容了。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方案来缓存文章中的图片呢？在 COCO 层使用 NSURL Protocol 可以拦截所有 HTTP 的请求，因此呢，我可以利用 NSURL Protocol 来缓存文章中的图片。接下来我再和你来说说如何用我写的一个 Web 页面预加载库 STMURL Cache 来预缓存 HTML 里的图片。这个库你也可以应用到自己项目中。首先呢，我需要从数据库中取出所有未缓存图片的文章内容 HTML， 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实现代码。如代码所示，在数据库中获取到所有未缓存文章的数据后，便利所有数据提取文章数据中的正文 HTML 内容保存到一个新的数组 URLs 中，然后使用 STMURL Cache 开始依次预下载文章中的图片进行缓存。 STMURL Cache 使用 Preload by WebView with HTMLS 方法去预缓存所有图片。在 STMURL Cache 初始化时会设置 User Agent 白名单，目的是避免额外缓存了其他不相关 UI WebView 的图片。缓存图片的核心技术还是 NSURL Protocol， STMURL Cache 最终也是使用 NSURL Protocol 来缓存图片的。 NSURL Protocol 是一个抽象类，专门用来处理特定协议的 URL 数据加载，你可以使用自定义 URL 处理的方式来重新定义系统 URL 加载。 STMURL Cache 缓存图片的具体实现代码你可以在 STMURL Protocol 这个类里查看。STMURL Protocol 会在所有网络请求的入口 Can init with request 方法中加上过滤条件，比如 STMURL Cache 在初始化时设置 User Agent 白名单，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过滤代码。 User Agent 白名单过滤会通过 request 的 all HTTP header fields 获取到当前网络请求的 User Agent， 然后和已经设置的 User Agent 白名单做比较，如果在白名单中就进行缓存，否则就不会缓存。 STMURL Protocol 还可以根据域名进行过滤，这样可以灵活精确地控制缓存范围。如果你设置了域名白名单，那么只有在白名单里的域名下的网络请求才会执行缓存，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过滤代码。如代码所示，当前网络请求的域名可以通过 Request URL Host 属性获取到，获取到网络请求的域名后再去看域名白名单里面是否有，如果有就缓存，没有就返回 No， 不进行缓存操作。在 Can init with request 的方法中满足缓存条件后，开始缓存的方法是 Start loading。 Start Loading 方法会判断已缓存和未缓存的情况，如果没有缓存会发起网络请求，将请求到的数据保存在本地，如果有缓存则会直接从本地读取缓存，那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实现代码。如代码所示， STMUR Protocol 会通过先缓存的路径获取到缓存的数据，再使用 NSURL Protocol Client 的 URL Protocol Did Load Data 方法加载本地缓存数据，以减少网络请求。显示文章内容时，使用 NSURL Protocol， 对于那些已经缓存过图片的文章就不用发起图片的网络请求了，显示的速度跟本地加载显示速度一样快。虽然通过 URL Protocol 重新定义系统 URL 加载的方式来直接读取预缓存提升了加载速度，但在长列表的 cell 上展示副文本就需要性能更高、内存占用更小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除了 UI Web View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展示副文本呢？当然还有，在长列表这种场景下，如果不用 HTML 来描述副文本的话，想要使用原生 LS 代码来描述副文本的话，你还可以使用苹果官方的 Text Kit 和 YY Text 来展示。其中 YY Text 不仅兼容 UI Label 和 UI Text View， 在异步文字布局和渲染上的性能也非常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 YY Text 是如何展示副文本的吧。集成 YY Text 到你的 App 非常简单，只需要在 Pod File 中添加 Pod YY Text 就可以了。下面代码展示了如何展示图文混排的副文本，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如代码所示， YY Text 对于副文本的图文混排使用的是自定义的 NS Mutable Attributed String 分类。自定义分类不光简化了 NS Mutable Attributed String， 还增加了功能，除了图片外可以嵌入 UI View 和 CA Layer。 通过上面 YY Text 描述副文本的代码，你会发现原生代码描述副文本跟 HTML 比既复杂又啰嗦， HTML 代码更易读更容易维护，所以除了长列表外，我建议你都使用 HTML 来描述副文本。对于 UI Web View 内存占用高的问题，你可以考虑使用 HTML 代码转原生代码的思路来解决。比如你可以参考我以前做的将 HTML 代码转原生代码的示例项目 HTN 里的解决思路。那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跟你讲了如何通过 UI Web View 和 YY Text 来展示副文本。 UI Web View 展示的是使用 HTML 描述的副文本，HTML 是描述副文本最简单和最常用的方式。 HTML 相对于 YY Text 或 Text Kit 那样描述副文本的方式来说更加简洁和标准，不过 UI Web View 的缺点也比较明显，同时创建多个 UI Web View 实例对于内存的占用会非常大。所以我对于副文本展示的建议是，如果是列表展示副文本，建议使用 Text Kit 或者 YY Text，其他情况可以选择使用 UI Web View 来展示副文本。最后我来给你留下一个课后小作业，可以帮助你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使用 STM URL Cache 预加载你工程中的一个 Web 页面，看看打开速度提升了多少。预加载成功后，在弱网环境和无网络的环境都可以试试。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